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7月18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9。进入汛期，雨水增多，按照防汛要求，怀柔水库于7月13号早8点开始向淮河泄洪，计划泄洪流量为每秒40立方米，泄洪时间大概5到6天。为了确保泄洪安全，会对道路交通采取限行措施，也请广大市民主动服从道路交通导行指挥，避让交通管制路段，禁止在河道内戏水、钓鱼、游泳等水上活动，远离河道行洪区域，确保人身安全。此外，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要提前带好雨具，同时要注意出行安全。如今的农业并非仅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山环水绕、花果飘香的平谷区正借助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攻关种业难题，建设未来果园，加速打造北京的农业中关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具有平谷发展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到2025年，北京可再生能源比重将达到14%左右。本市试点建设无废河道，河湖周边垃圾不落地。故宫新增一处水中景观，中国彩礼邀游内金水河。北京旅游集散中心联合雁栖湖、慕田峪等景区开通便民旅游专线。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猫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改善情况。以共商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欧合作伙伴对话首场活动7月13号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司和北京市发改委共同举办，围绕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强中欧务实合作开展交流对话。北京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是绿色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率先践行者。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翔在主旨发言中表示，13五以来，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全国最好水平， PM2.5 年均浓度5年累计下降53%，刚刚过去的6月月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18微克，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最优水平。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98.1%，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新增城市绿地360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44.4%。谭旭翔介绍，十四五时期，北京将继续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深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扩大生态环境容量。到2025年，全市可再生能源比重将达到14%左右。煤炭消费量控制在100万吨以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1600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45%，建立10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北京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目共睹，而近日北京市也发布了45项地方标准，其中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实施的车用汽油环保技术要求、车用柴油环保技术要求2项标准全面沿于国家标准、日本标准和欧洲标准，将为北京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好2022年冬奥会空气质量提供保障。这2项标准从源头上减少移动源排放污染，支撑做好2022年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这次修订在汽油方面加严了烯烃含量、芳烃含量、流程各点温度限值， 有利于减少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的排放，同时增加了氯、硅等物质的含量限值，有利于杜绝有害物质添加。而在柴油方面，加严了多环芳烃含量、流程各点温度限值，有利于减少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同时还增加了不得加入卤素、含硅、含磷化合物等任何可导致汽车无法正常运行的添加物或污染物的要求，有利于杜绝有害物质添加。实车试验结果表明，标准实施后，汽油车颗粒物排放可下降 20% 到 30%，碳氢化合物下降10%到15%，一氧化碳下降6%到10%，柴油车颗粒物排放可下降20%，氮氧化物下降10%。通过严格标准，从源头上减少移动源排放污染，同时加强新能源车的推广，北京正在努力减少因路面交通带来的空气污染。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一下河湖周边环境改善情况。市城管委近日联合多个部门召开本市生活垃圾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目前启动了2处无废河道试点建设，河湖周边将逐步推行垃圾不落地。详细情况来听他的录音报道。 环境治理挺好的，觉得挺舒服。 随着全市水环境治理成效日渐显现，河湖周边成为居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进一步优化河湖周边环境，本市在西郊与红条序工程和凉水河一庄段5.4公里河道试点建设无废河道。市水务局副局长常永新介绍说， 从进门我们就宣传，告诉他这个里边没垃圾桶，我们给他准备个塑料袋嘛，有的人家自己带袋。甚至到最后，如果你提着垃圾回来了，我们可以给一个小奖品，给个饮料，给个香皂。 市水务局还出台工作意见，探索河湖水草、枯枝落叶等绿化废弃物制作景观小品，以及就地堆肥等资源化利用。另外，重点加强餐厨垃圾管理， 严格杜绝将厨余垃圾违法排入排水管网，要求全市餐饮的经营单位承诺达到排放要求。 发布会上，市城管委宣传处处长陈瑞介绍说，近几个月全市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都稳定在20%左右。 随着夏季来临，生活垃圾产生量有所上升。6月份，全市生活垃圾日均清运量22,708吨，与2020年日均清运量相比上升3.29%。其中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为4296吨，分出率为20.87%。 本周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将服务附近5公里以内超100万回天居民的霍营公园已于近日正式开园了。霍营公园位于人口密度大的回天地区，是昌平区大型公园之一。2019年开工建设，2020年12月北区完工。而今年6月，南区完工投用，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霍营公园陆地面积约27.7万平方米，占公园总用地面积的93.27%，水体面积近2万平方米。在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植被绿化及休闲功能的互补和交融。公园新建了园路及自行车道，重新进行广场铺装，包括入口广场、活动场地、水景平台、篮球场等等。新建公园卫生间3处，配套设置景墙、坐凳、廊架、木栈桥、泊岸、垃圾桶等设施。而在植被点缀下，霍营公园突出城市公共空间的多点跃动，规划了育婴广场、篮球场、童趣乐园、风影留香、林荫花径、听松游廊、绿野广场等14处景点。公园采用了海绵城市理念，将雨水蓄置于现状鱼塘、下沉绿地、渗井等设施，也将有效缓解东小口地区的雨洪压力。 与生态北京一起感受美丽乡村，共享绿色生活。 再来关注，日前北京市国资委、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市属国企结对帮扶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动员部署会。会议要求“十四五”期间要完成约60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的消除任务。 据了解，2018年以来，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已开始对全市54个低收入重点村进行结对帮扶，三年来累计投资2.1亿元，开展150多个项目，带动2700多名低收入劳动力就业。结对的54个低收入重点村提前一年实现整体脱低。京能集团、首农食品集团和涉及结对帮扶的七个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部署会。北京市委农工委负责人介绍，结对帮扶富裕的是农民，提升的是产业，振兴的是农村。两家单位将结合集体经济薄弱村实际，发挥国企优势，集成优质资源，建立帮扶长效机制，合力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工作，加快实现村强民富，促进全体民众共同富裕。而各企业一把手要负总责，加大投入，帮扶任务重的单位要做到专职专人，对驻村干部和兼职任务重的帮扶干部要适当提高待遇，也要广泛的宣传开展帮扶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近日，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推广站为故宫献上了一份来自农业部门的礼物，600尾水中精灵经过仔细的筛选后，被放流到故宫博物院内金水河与御花园的水池中。锦鳞是我国长期以来对观赏鱼的美称，而这次得以游入故宫内金水河的锦鳞更是经过了严格挑选，其中有新国红鲤、中国彩鲤以及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高级研究师何川形象地把这些锦鳞比作成农业创造的水中艺术品。新国红鲤原种来自我国江西省新国县，是中国农业地理标志产品，于2009年引入北京，经过驯化改良，已经适应了北京的水土气候，逐步开枝散叶繁衍下来。而这次由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小物基地选送的100尾新国红鲤和党旗的颜色交相呼应，在内金水河的鱼群中，新国红鲤尤为明显，不仅个头大，而且通体鲜红，色彩艳丽。而在这次进攻的鱼群中，中国彩鲤是数量最多的，也是观赏性最强的。365尾中国彩鲤寓意每天为故宫带来好运和祝福。另外，京郊水产养殖业者还为进攻鱼群搭配了中国四大家鱼，起到滋养水体、调节水质的作用。这四种家鱼是我国淡水传统养殖鱼类，历经千年，至今仍是我国农业主养的食用鱼。四大家鱼分工不同，青鱼呢在水域底层栖息，主食螺丝等软体动物；草鱼、黄金草鱼以水草为食；鲢鱼呢栖息于水体中上层，主食浮游植物；而鳙鱼主食浮游动物。在夏日的阳光下，多了锦鳞的金水河缓缓流过。何川说，希望这些中国的锦鳞给故宫带来更多的福气，给参观的人带来好运，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些农业创造的水中艺术品。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暑假来临了，北京呢也会迎来大批外地游客。为了提供便捷直达的旅游交通服务，北京旅游集散中心与雁栖湖、慕田峪等景区达成了战略合作，从7月9号起开通系列旅游线路产品。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各位游客，您可以看到，如今的雁栖湖啊，也可谓是怀柔的。 夜色中的雁栖湖景区，可以欣赏到30000多盏 LED 灯勾勒出的巨型山水画，湖面上凯宾斯基酒店以及雁栖塔倒影婆娑，让乘船夜游的游客印象深刻。 挺凉快，晚上带着家人去坐了圈船，近距离的也看了一下雁栖湖的晚间的夜景。 我们在这边住 啊， 这景区风景挺不错的，小孩子玩的也比较多。 进入夏季以来，雁栖湖延长了营业时间，并以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游客到景区消夏避暑。北京雁栖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健介绍， 从五月份的中下旬开始，这个每周五六日直至11的这个周末，我们每天晚上的7点以后都是免费，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的。 在暑假期间， 雁栖湖景区也结合自身资源推出研学类的旅游产品。 我们也推出了以亲子家庭为主的一些夏令营的活动，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水上拓展培训的皮划艇的专项的一个活动，另外也是今年我们迎来了建党10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打造了党员教育示范基地，所以今年的暑期我们也主要打造亲子红色家庭教育的这方面的家庭游和夏令营活动。 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深入挖掘京郊旅游资源，串联起各旅游目的地的精品活动，为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打造出日游与夜游相结合的旅游产品。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副总经理童刚说， 从7月9号到10月10号期间，每周的5、6日以及节假日早上的10点半，从市区发往到慕田峪，停留4个小时以后，然后再来到雁栖湖看这夜景的这么一个旅游专线。另外呢，我们从慕田峪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只要有游客需求，我们就从慕田峪始发，经停圣泉寺，包括红螺寺，然后到了雁栖湖观赏夜景以后，然后回到市里。 游客可以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雁栖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平台预约订购直通车和环湖登岛游专线车票，也可以在携程、美团、飞猪等 OTA 平台订购车票。慕田峪景区至雁栖湖景区摆渡车需要在现场统一购票。另外，对于亲子家庭而言，君观长城加乐多港线路也是暑期出游的不错选择。童刚介绍， 咱们可以让游客赏菊庸叠翠，去体验爱国主义教育，畅游乐多港的各种室内外的娱乐项目。这条线路在暑期每天均有发车，票值票价是成人130元，包含了车费、景区的门票。如果您单独购买往返车费的话是50元。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平谷区是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绿水青山一直是平谷区的一张金名片。同时，平谷呢也是传统农业大区，平谷山水田林湖要素齐备，生态良好，资源丰富。如今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平谷区正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打造农业中关村为主线，以三农本体改革为抓手，以富裕农民为根本目的，探索走出一条具有平谷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今年借助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的成功举办，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平谷正在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全面转变。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听听有平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大家到了我们平谷大兴庄镇的西柏店村呢，看看花，采一点花。 平谷区大兴庄镇被誉为菊花小镇，每年菊花盛开的季节，市民来到大兴庄镇西柏店村，不仅能观赏菊花，还可以食用。从2009年起发展食用菊花产业，西柏店村目前已经有60栋食用菊大棚，种植了10多个品种的食用菊花，是全国食用菊花的种质资源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柏店种菊花还有着满满的科技含量。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华介绍， 西柏店村种植菊花10多年，也是全国最大的食用基地，但是对于新品种研育啊，还是比较重视的。通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实验服务基地申请到首都科技创新券，申请到这个创新券呢，也为我们减少了很多的投资，也把现代化种植技术融入进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收入。 通过物联网、二维码溯源技术等信息化工程建设，实现智慧农业、智慧生产。在菊花设施大棚，种植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调节温度、湿度、光照，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种植。按照北京市“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平谷区明确了3区1口岸的功能定位，这也赋予了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的功能。目前平谷区将现代种业、智慧农业、农业智能装备、生物技术、营养健康、食品安全6大领域作为农科创的发展方向。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小杰介绍打造农业中关村的背景。 40年耕耘，我们的大桃产业有着雄厚的基础，在 2035规划当中，市委市政府对平谷明确了三区域口岸的功能定位，也就是在生态保育生态协作治理示范区、特色休闲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服务首都商贸物流口岸的基础之上，赋予了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的功能。抓好农业科技创新，推动三农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平谷生态力区绿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作为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平谷围绕六大产业，通过农业体制机制创新，搭建政府、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协同创新平台，目前形成了以大桃为龙头的果品产业格局，实现了一主多特产业富民，同时突出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设施蔬菜，先后建成了20多个占地超百亩、功能多样的高效设施农业群落，以及300万只蛋鸡项目、玉口琴业世界第一蛋种鸡城等一批重点项目。今年5月刚刚推向市场的168品种肉鸡，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型白羽肉鸡品种，开创了我国小型白羽肉鸡育种的先河。华都玉口琴业董事长孙浩正介绍， 这个品种叫168，16年的8月开始这个品种定型。我们是在肉鸡行业的一种颠覆式创新，蛋鸡育种技术、肉鸡育种技术、黄金肉鸡育种技术，跨界的这育种，跟过去也不一样了，不免疫、不投药、不消毒、不抓鸡，还不分群，用高效的生命力去转换谷物、玉米、豆粕那些蛋白。产量现在是刚批量量产嘛，今年我可以达到3000万吧，明年可以达到5000万只。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平谷区的玉口琴业拥有北京市蛋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禽蛋品质改良与安全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5个精系列蛋鸡品种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打破了国外育种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垄断，从源头确保了14亿中国人蛋筐子的稳定供应。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小杰介绍，平谷建设种植基地已经完成了相关布局。 我们畜禽种业方面，今年呢已经基本完成布局，目前呢涵盖了猪、牛、鸡、鸭4大品类，15个畜禽种业的相关的基地已经建成，7个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到今年年底，平谷呢将会拥有涵盖4大品类、13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系的畜禽种业的一个结构布局。这是在传统农业方面的这个布局。另外呢，我们为农业的产业链的服务啊，也在马房物流基地布局了我们为农业配套的相关冷链加工物流的服务中心。马房物流基地冷链项目呢，已经纳入了国家骨干冷链网。目前呢，初加工中心、分拣包装中心正在开工建设。 科技正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平谷的农业产业发展。在位于中关村平谷园的一谷检测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正在一流的理化实验室内进行各类农产品的检测工作。 豆制品还有一些食品中的油脂提取出来，然后做下一步的检测。这边的这个同事在做的是总。 据了解，这里可以实现有机、无机、常规理化、微生物及基因检验项目200多项，释放涉农专项检测成果37项。一谷检测科学研究院理事长田和说， 我们基于物联网的技术，把相关的检测装备接连成网，并且检测的方式手法也完全按照分析测试的标准方法，我们就形成对整个产业全链条全过程的一个监控。比如说大桃肥料、农药使用的情况，结合光照、种子、水源等等的情况，就做了一个完整的呈现，确保整个产业的健康稳定的这种发展。 打造农业中关村，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小杰介绍，平谷还要聚焦科技金融要素，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打造创新生态环境的服务环境方面要加快努力，包括农业科技创新基金的建设，包括社会化农业科技创新基金、产业基金的引入，来打造一个良好的科技金融服务环境。同时我们也在国际学校、国际人才的居住等各方面来努力为农业科技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服务环境。 从平谷农业科技创新主要的发展方向上，下一步我们也会更加坚定的来突出，为农业科技创新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服务环境。 除了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外，近年来平谷区积极搭建乡创发展平台，同时以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探索高端民宿发展模式，建设了一批文旅深度融合的试点项目。今年4月举办的北京平谷世界休闲大会，向世界展示了最新的休闲学术成果，传播了休闲生活理念，更推介了中国的休闲生活方式。大会闭幕后，会展中心继续服务着金海湖全域休闲文旅小镇的建设。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副总经理岳同言介绍， 世休会结束之后呢，接待了近20场的会议会展活动。五一期间啊，黄金周呢，我们接待的就是参观人次和去年相比呢，已经是翻了一倍。商业呢，已经招了一些就是旗舰的品牌店，预计是明年能够正式对外。 借助举办世界休闲大会有利契机，平谷明确了1+4+N 的办会模式，明确全域、全季、全民休闲理念和休闲提升生活品质主题。依托良好的资源优势，平谷区正在打造全方位的休闲旅游资源。平谷区文旅局副局长陆大勇介绍， 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向国家旅游局申报了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在2019年的9月份，国家旅游局呢经过检查验收，我们平谷区呢顺利的通过这个验收，成为全国的首批的这个全域旅游示范区。我们每年还要举办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就是把这个休闲产业、康养等等系列的活动呢都引进来，然后呢就整个带动我们平谷区的这个休闲产业的发展。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暑假到了，家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呢，就给您做一些这方面的提示。专家表示，儿童非故意伤害是儿科急诊的常见就诊原因，比如跌落伤、烧烫伤、溺水等等。发生伤害后，学会正确处理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学会预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内科主任王权介绍，最常遇到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包括坠落伤、烧烫伤、交通意外伤、触电、异物卡喉等等。如果孩子受到伤害，建议家长根据孩子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就医。就医前也要根据孩子所受到伤害种类的不同，家长要有所准备。比如孩子误服了药品，家长要带上孩子可能误服的药品，以便医生明确从哪方面为孩子做检查。如果家长怀疑孩子出现食物中毒，则需带上可能引发孩子中毒的食物或者是呕吐物。暑假孩子们玩耍时，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并规避可能对孩子造成严重伤害的跌落伤。专家表示，儿童跌落后最容易伤到的是头部，年龄越小，其头部所占身体的比例就越大，因此发生跌落后，其头部受到损伤的概率就越大，严重的甚至会出现颅内出血的情况。如果发生跌落伤害，家长应先观察孩子的状态，不要急于将孩子抱起来。当孩子的肢体活动正常，精神状态良好时，表示没有大碍。家长还应观察孩子身体是否有肉眼可见的出血，如果有出血，也要及时的按压止血。如果肢体出现了一些疼痛或无法动弹，家长不要随意搬动孩子，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此外，专家表示，出现烧烫伤后，一定不要涂抹香油、牙膏，甚至香灰、酱油等等。发生烧烫伤后，要记住冲、脱、泡、盖、送5个口诀。预防儿童非故意伤害，很重要的是家长做到有效看护，让孩子在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内。一旦孩子发生危险，家长可以立即帮助孩子脱离危险。如果孩子不幸发生了伤害，也要及早正确处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我们说假期到了哈，这个孩子在家，家长的注意力和这根神经呢又要紧绷起来。在这儿呢，也提示家长朋友，日常的安全教育不要放松。同时在暑期呢，千万不要让孩子去游野泳。每年的暑假也是青少年发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度过我们的快乐暑假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